赵宇哲此时精神相当集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板砖飞来，他立刻知晓，轻轻一歪飞燕颈的脑袋，板砖已经砸了个空。随后砸到身后谁了，赵宇哲也不关心，只是一眼看到对方挤出人群出砖的家伙，气立刻不打一处来。真当自己好欺负吗？你个豹子！ 赵宇哲现在可不是孤军奋战了，呼啸山庄的玩家相当配合他的攻击，面对包子的挑衅，赵宇哲完全不想无视。焚烟井法杖一指，一个法术朝着包子的流氓轰了过来，他身边的其他呼啸山庄也飞快地配合他进行这个攻击。包子连忙操作他的流氓回撤，连滚带爬，好不狼狈。流氓的板砖这种攻击手段 只能算是中距离攻击，算不了远程。为了丢这一砖，包子也是杀出队列好几步。出来容易，回去难。在赵宇哲有针对性的发难下，包子是靠着一展天下这边治疗的玩命抢救，才算顺利走完了这几本。赵宇哲心里那个爽啊，搞得自己很狼狈的家伙，现在终于被自己好好修理了。 看到包子躲回队中，依然偷摸回望，似乎又准备找机会再丢板砖。赵宇哲却不想就这样放过他了。冲！这还是今天赵宇哲头一次主动发动大家，一直以来他都是自打自的，等别人过来主动配合。而这一次，为了拿下包子，他准备引领一次攻击。就在这时， 牧师悟道君突然出现在了对方的第一线，赵宇哲一看更是心花怒放。比起那个不知哪儿来的包子，能拿下这个大神的角色，那更值得高兴啊！迫不及待的赵宇哲此时都有点恨自己不是战斗法师了，不然直接一个豪龙破军，气势磅礴的冲过去，捅翻悟道君一通揍，那该多好啊！ 元素法师的攻击力虽然不会比任何职业差，但要说到打击感，这元素法师终究还是无法和那些招招见肉的近战职业相比啊。掩护我一下！ 赵宇哲又是指示了一次，快速操作，准备直接放个大招，天雷地火砸过去。如此的混战中，也就他这高手敢把自己的元素法师开到第一线。 天雷地火真要直接扔到人堆里，就算打不死人，也是极其快感的一件事儿。这或许又是近战职业无法领略到的一种畅快。谁想就在这时，一展天下的队伍已经撕开一道缝，尘土像两边狂卷，一个战斗法师提矛就已经直冲过来，豪龙破军。赵宇哲刚刚还在想自己会这招就好了， 结果一展天下这边竟然就已经使出这招来招呼他，再一看这角色 ID， 正是当时逼得自己瞬间移动，最后又是一击伏龙翔天将他彻底击杀的家伙。仇人呐、啊，这又是一个仇人呐、啊！赵宇哲虽然有点不冷静了，但至少还是瞬间明白自己的天雷地火用不出去了。 豪龙破军的判定太强，在分烟井的身前虽然已经占了角色，但豪龙破军的冲杀却是不会因为一个角色而拦下。他指向哪里，最终这一矛就必然刺向终点，千军万马也无法阻挠这一点。让！赵宇哲又是果断下了指示。既然你要来，就来吧，但这次冲来，你别想回去。 赵宇哲的反应快，手也快，说话功夫，分烟井朝旁一跳，但是他身前为他掩护的玩家却没他这么怪的操作，意识到了，手下却是迟了。唐柔战斗法师的豪龙破军直冲过来，一矛顶到这玩家角色身上，一个重装骑士却也无法阻止豪龙破军的冲势，骑士一下子歪到一边去了。分烟井如果没闪， 此时战矛必须直接将他也刺穿，但赵宇哲早料到会如此， 早闪了个干净。此时一边不紧不慢的一个法术丢出，一边冷冷地喝道： 哼，让他留在这儿。 这话还用他说吗？如此奔放直接冲入阵中的人，谁都不会想着还让他活着。然后此时反应最快的却是这个战斗法师。豪龙破军是一个罕见的收招极快的大招，此时冲破最前的骑士却没有扎到分烟井，唐柔立即收了技能，跟着战斗法师早已经一掌排除，发动极快的落花掌，抢在了所有试图攻击他的玩家前面。这一掌出去，身前几个玩家全没防备，重掌吹飞，再撞身后，呼啸山庄的玩家被这战斗法师的一个小小的低阶技能就拍得东倒西歪。实在是因为唐柔这操作太快，角色出手也快。罢碎。唐柔跟着再出的就不算是小招了，这是一个横扫技能，攻击的是目标的脚踝，一圈抡出能扫多大全凭玩家操作。唐柔的战斗法师各出一记落花掌，左掌再推，右手刚好提毛在后，此时收推回来接了这个技能，左手刚好抓住毛尾，而后一抡，就听呜一声响，沉闷而又清晰的破空声直接从战斗法师的右身后响到了身子左侧。这一记罢碎被唐柔足足甩出了有270度之多。 靠！ 呼啸山庄无数人已经叫出来了。战矛的攻击距离呢无需多提，就近战武器的长短来讲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这一270度的罢碎扫到了多少角色的脚踝，唐柔自己都没数清呢。反正此时呼啸山庄的队列刚刚挨了那记落花掌，飞的飞，撞的撞，歪的歪，倒的倒，这才刚开始呢，突然又是这么一下，于是左右的人也开始踉跄了，没倒了，这下是真要倒了。这种正飞的被这罢碎扫到，差点没半空就转起陀螺来。 垃圾！ 赵宇哲气得喊了一声，一时间也没人明白他这一声是对敌人的叫阵，还是在斥责呼啸山庄的人太没用。他的法术倒是轰到唐柔的战斗法师了，但只他一个人的伤害又能顶什么用？那记罢碎甩过来的时候，他的分烟井也在攻击范围内，反倒逼得他又让分烟井退了一步。在这些他没有放在眼中的对手来说，退一步都让赵玉哲完全无法忍受。他一边叫着，一边已经准备又一个法术丢出，却不想这战斗法师甩到左边却没扫到他的战矛，突地跳起，又一记攻击居然直接就朝他招呼来了。好快！赵宇哲心里不甘，却不得不承认这战斗法师好像也不是什么弱者，比起那包子来说少了很多莫名其妙，却多出一股子狠劲儿。现在这是完全冲到敌阵中来了，居然还有一毛扎死自己的气魄。赵宇哲单独面对百人心里是发虚的，但眼前这人却让他觉得哪怕是有百人拦在前方，人说要捅死你就一定会冲上来。后跳，赵宇哲没有办法，分烟井和这战斗法师的距离其实已经算是近战了，他以为这人身处人群肯定人忙脚乱，根本没太在意，哪想着人过来以后快速无比的两个技能就把他身遭的角色给清了，然后第三下就冲着他的分烟井到了。一定要弄死他，赵宇哲心里在发狠呢。这后跳的分烟井突然就失去了控制，突然横着就移了出去，上一阵他死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横移，那一次他是被面前这战斗法师的伏龙翔天给推出去了，但这一次呢，身遭没有法力波动，弥漫着的似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捉云手，都这地步了，赵玉哲要还判断不出是怎么回事，那就别说自己是职业选手最佳新人了。想到这一点的一瞬间，赵玉哲的心一下子就降到了谷底了。 这卓云手会被他捉到哪里，那还用说吗？对方这突如其来的一次单兵突进是专门针对他一次算计啊，而这一次他又中招了。卓云手这技能其实大家都是防着呢，这种双方阵容划分明显的阵地战中，捉云手是一种经常会用到的技能，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被对方的气功师扯过去了，基本就别想回来了，所以都非常注意对捉云手的躲避和打断。赵玉哲之前就完全没有懈怠过，但这一次对方战斗法师孤军突进，一下子引起了他的莫大关注，而后扫开他们一堆人后又把攻势对准了他，他当然要去躲了。谁知对方就在此时突然对他发难，他这后跳还没结束呢，就被捉云手捉走了。对方前面不都是骑士吗？气功师什么时候上来的？没看见呢。赵宇哲的视角朝一展天下这边一转，先一眼看到的却是悟道君，再跟着他就已经有种想吐血的冲动了。好贱呐！如果自己早看到有气功师出列，哪会这么大意？但是这个悟道君却端端地把气功师挡在了身后，这才让自己一时间忘了提防啊！而且你挡一个就算了，还一次挡两个，你是多想万无一失啊！赵玉哲刚这样想着，但随即就发现自己错了，两个气功师手型所对的方向并不一致，并不是全针对他的。还在抓谁？赵玉哲忍不住再转视角一看，结果就见那个凶悍的战斗法师此时和自己平行飞回一展天下阵中。但是人这回来是被救回来的，而自己是送死来了。没人能打断吗？赵玉哲心有这样的期待，但回视角一看就绝望了。他们的人被战斗法师那一冲后，现在还在东倒西歪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下还能准确打断这边捉云手的，那早该进战队混个身份了。对方的布置实在是一环紧着一环，短短的几秒里就给自己搭好了一个棺材。妈的，连鬼火都点上了。赵玉哲转视角回头一看，悟道君那里已经点起了一团神圣之火，毫无疑问，这是用来招待他的。